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谈爱尔兰的留学。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仍然是来自泛欧教育爱尔兰留学的负责人孙伟璇老师，欢迎孙老师。 哎，大家好。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孙老师向我们介绍了这个爱尔兰留学的一些大概的情况，以及爱尔兰留学和英国留学有怎样的区分，爱尔兰的一些优势的专业会是哪些等等。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向大家介绍爱尔兰留学。其实孙老师也是介绍说哈，最近几年呢这个爱尔兰留学呢变得越来越热门了，咨询的人越来越多了哈，来参加申请的同学也是越来越多了。这方面呢有一些怎么样的原因哈，让大家特别关注到了爱尔兰留学，是吗？ 是这样子，就是这两年的这个中国和爱尔兰的这个贸易往来哈，特别的频繁，包括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领导人也会去那个爱尔兰那边做访问啊，主要就包括了这个对这个大学的访问哈，因为这个人才的互通是咱们国家关注的哈，包括这个也这样的话也带动了爱尔兰留学热，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大学跟爱尔兰的大学之间更频繁的这个合作。 这个学校之间的合作以及在中国国内进行的一些宣传哈，让大家意识到了或者说看到了这个爱尔兰留学的一些优势。那另外呢还有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孙老师提到过在爱尔兰留学之后还有这个两年的这个续签可以在当地工作，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和在海外的这种工作的经验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在这个爱尔兰留学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关注它价格贵不贵呀，它整个的费用哈有优势吗？ 爱尔兰留学本身呢在这个英语国家里边哈基本上算是怎么说呢，跟这个免学费的学校不能比哈，但是它是在免学费的学校之外是便宜的了，我个人觉得哈，因为它是纯英语授课，包括爱尔兰本身呢也是个纯英语国家，它基本上的这个留学费用的学费方面基本上在10万以内，有个别的专业会在12万左右，没有再高的了啊。然后它的生活费用如果在都柏林这个首都的话基本上是8万块钱人民币哈，就是一个月大概6-7千的样子，就已经过得非常非常好了啊。如果是在非都柏林地区的话基本上是6万块钱人民币，这样的话基本上加起来的话如果是10万学费的话就是在16万左右，基本上整体留学费用不会超过20万一年。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年的研究生或者是一年半的研究生这样的话20万左右或者是20万以内就够了。 对对，是的。 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成本您觉得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比起来的话是怎么样的？ 生活成本的话在都柏林地区确实相对会高一些，但是它跟比如说像法国巴黎啊英国伦敦比那它是比不了的，因为它本身呢不会像那个巴黎和伦敦哈那么多的人，包括它本身呢就是是比较低调的一个地方，它不会像那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大都会一样的这个生活，所以都柏林本身呢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它的本身的生活成本呢没有那么高，但是相对来讲呢在整个爱尔兰来说的话那都柏林的生活成本是相对是最高的。 所以说如果是跟英国比起来的话它的这个整个的留学费用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对对对，基本上如果是能拿到奖学金的孩子的话基本上是英国的一半哈，因为英国一年的话大概是30万人民币左右，然后爱尔兰的话就是如果拿到奖学金的孩子基本上在15万左右人民币一年。 这是价格方面哈，这可能也是大家会关注到爱尔兰留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另外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孙老师也提到过说其实很多的大公司啊企业的这个总部欧洲总部啊可能也会设在爱尔兰，这个可能也是吸引很多同学去当地 这个求学然后在当地就业的一个原因。这方面您跟大家能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就是这个爱尔兰现在被称为欧洲的硅谷哈，像它的这个它是很多这个跨国公司的欧洲的总部所在地，然后也是欧盟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成员国，所以爱尔兰呢有这个欧洲小虎之称，也是欧盟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像它现在的这个谷歌的这个EMEA 中心，就是总部是设在爱尔兰的，它负责数据中心的开发与运营。然后像 Facebook 的这个第六个数据中心强化中心就设在那个爱尔兰，包括英特尔的这个芯片和这个芯片的制造都是在爱尔兰，包括微软的这个新销售中心、数字化销售变革都设置在爱尔兰。华为这边的话，华为呢是坐拥四个研发中心，将核心研发任务云计算、云技术创新交付给爱尔兰。所以说它在这个创新大数据领域，包括高科技软件工程领域都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哈。很多孩子呢他是比较关心爱尔兰的这个商务环境。那咱们知道这个包括像苹果哈、Google 啊、花旗银行啊、Twitter, 包括摩根大通的他们的这个欧洲的这个总部也是都是设置在爱尔兰的，爱尔兰的都柏林的。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对于想去学习金融的孩子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就业的优势的哈。 所以说因为这些企业的存在哈，可能大家在毕业之后的这个就业的面儿或者是就业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了，可能这也是吸引同学们去当地来读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还有就是将来就业的签证，那么如果是在这两年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么两年之后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是这样子，就是说他这个两年呢是给咱们找工作的时间哈。如果说呢在这个之间，在这个两年之内呢顺利找到工作，那咱们这个雇主呢是可以帮咱们去这个申请这个工作签证的哈。这个跟这个两年的延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基本上给了很充裕的时间去找工作。当然呢如果说这个孩子没有顺利找到工作，那可以用这两年的时间呢去做一些实习呀，包括在爱尔兰当地呢去再进行这个学习深造哈。但是我这边的学生基本上如果是确实是这个学习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就是个人能力也都还 OK 的情况下，都是能够在一年之内甚至半年之内就可以找到工作。包括孩子在这个上大学的期间啊，在读硕士的期间呢，他也是有很多的时间去做实习等等，他可以毕业的时候就直接留在这个所在的公司去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那个留任。所以说这个也是爱尔兰整体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包括他们这边会有这个 Career Center, 就是专门是职业发展中心，它的这个会给学生呢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包括在哪找实习呀，适合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岗位啊，包括将来的一个能否就是留在这个公司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这样的话学生也不至于说自己就是四处就是去找工作哈，学校会给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就业指导。 那如果是留下的同学哈，将来可以在这里工作，或者说拿到工作签证，可能我们会进一步去想说，哎，这个国家接下来他的这个移民政策会是怎么样的？对， 爱尔兰现在因为之前呢，它是开放了这个就是置业移民哈，所以说它本身这个国家对于移民的这个宽松程度是远远高于英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周边国家的。对，因为本身爱尔兰呢，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包容的一个国家，包括像都柏林这边呢，是会有很多的美国人啊、英国人啊、包括法国人啊、德国人，他们凑在一起工作，所以说他们这边呢是会包容性会比较强，它所以不会涉及到说种族歧视的问题。能够找到工作了之后呢，是可以在当地工作五年，工作五年之后是可以申请欧盟的永久居留权，等到拿到欧盟的永久居留权之后，是可以申请这个爱尔兰的绿卡和爱尔兰的国籍的。 那在这个实际咱们的这个工作当中遇到的同学，留在当地工作的这样的例子，您跟大家 我前年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是新疆人哈，因为新疆那个时候查的非常严，就是基本上出国的人非常少哈，他是新疆财经大学学的是这个软件工程专业，他后来申请的利莫瑞克大学的这个信息安全，跟他还是比较对口的。他呢是在快截止的时候才找到我们的，包括当时他没有护照，然后后期呢他就拿到了护照，顺利的去到了爱尔兰然后呢他在这个一年学习之后呢是进入到了爱尔兰的这个软件园区的一家爱尔兰本土的一家科技型公司去做这个信息安全的这个工程师哈他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说还是再重申一下，爱尔兰这个国家呢是真的非常稀缺计算机高新技术以及软件工程信息安全包括这个芯片类的这个高新技术人才如果是孩子确实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那爱尔兰找工作的容易程度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稀缺这方面的人才。 也就是说他大学里边在设置专业的时候会相关的这方面的专业的设置会比较重视哈。 对，而且他现在爱尔兰是每年都因地制宜，他再去根据他今年的一个贸易啊等等，包括这个他的这个要去发展的领域，他去调整他的专业，他会在课程上进行调整，或者是整体的把整个的这个课程全部换掉，他会换成最新的一个就是最适应当前环境的这么一个专业，包括云计算啊，包括 FinTech 就是这个金融科技 FinTech 这个专业我很少见到，但是我在爱尔兰的这个国家学院就见到了，它是一个国家学院简单说两句啊，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完全就业为导向的一个国家学院，它只有少量的这个本科课程和硕士课程哈，国家咱们是承认它的学历的但是它是一个完全就业为导向，它是一年的就是一年的授课然后配半年的实习，包括您也可以说半年的学习配半年的实习，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然后这个学校上完之后呢是直接给安排工作的。他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喜欢短平快然后包括这个有一定相关工作经验的学生过去那边再重新再去在当地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再去重新的回炉一遍的这样的学生哈，不是特别合适咱们想要去真的完全镀金的学生哈，因为这个学校本身呢它是一个这个专科类性质的一个学校，就是专业类性质的一个学校，它没有太多相关的课程，基本上就是云计算呀金融科技呀计算机啊生物制药啊食品工程啊基本上全部都是这些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这边只收到过就是说这个学生本身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想要去爱尔兰移民的学生，那他们可能会选择这种国家学院类包括理工学院类的这个学校。 非常的直接的对于他的这个就业的目的非常的有帮助 对对 也就是听您这样介绍下来呢，可能如果是我们去爱尔兰留学选对了专业或者说去选择了一些当地比较人才稀缺的这样的专业的话将来的这个找工作难度还是比较小的。 对，是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这是找工作的方面哈，那如果是同学真的考虑说愿意有这个意愿去爱尔兰留学的话，那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考虑申请的话应该就是在明年入学的。 今年的话就如果是孩子的材料都准备的比较齐全的话在这个比如说五月份呢五月份或六月初的时候递交呢咱们也可以快速的拿到这个学校的录取也快速的办签证可以走哈，就这是针对今年的学生。 这很紧张啊。 对，时间确实比较紧张，但是我这边也是有这个月才报名申请的学生哈，也是几个学生一起，他们是申请了英国的学校，但是今年呢确实是已经开交学费押金定住宿了，确实是还是很犹豫不想去英国，因为确实时间特别短哈，都是一些学这个人文科学类的这个学生，他们还是考虑去这个爱尔兰去就读，所以说帮他们递交了申请，递交了这个爱尔兰大学的申请，如果是能够在这个月之内来录取的话咱们抓紧办签证也是可以来得及的哈，但是现在 如果现在递交的学生雅思一定不能低于 6.0、 嗯、 因为 6.0 的话语言是在七月份走哈，七月份过去读语言，这样的话六月份办签证是时间刚刚好、嗯、如果是雅思低于 6.0 的话爱尔兰这边是去不了的哈。然后如果是明年走的学生呢，那准备雅思的时间会比较充裕，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学生是、嗯、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这样的话能冲击一些比较好的名校。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学生呢是在准备今年的签证，包括配语言课，包括大部分的学生呢是准备2019年的这个秋季入学的这个申请工作，现在在帮他们准备材料的阶段。 嗯，也就是说对于2019年入学的话、嗯、我们时间还是比较充裕，也就是说找到一个自己更理想的学校更理想的专业的可能性才更大。 是的。 嗯，那如果是在申请2019年的这个入学的话，时间段的安排上大体是怎么样？ 嗯，这样子，因为爱尔兰的申请呢、嗯、我们建议学生是带着雅思申请，所以我建议学生呢、哦、因为他们是九月份开放这个网上的这个申请端口、嗯、所以我建议学生呢在现在这个五月份呢到八月份的时间呢、嗯、还是全力以赴的准备雅思。如果是想申请比较好的生物制药类专业包括工科类专业的话，建议学生是考一个 GRE， 因为呢都柏林大学的这个工科类专业呢也是相对要求比较严格，所以如果是咱们准备的考试多一些的话，那录取的面也会更广一些哈。如果是学生本身的条件比较不错，然后雅思这块是比较大的障碍的话，那我建议学生还是先准备雅思，把雅思考到 6.5 小分不低于 6.0 之后呢，然后再去准备 GRE 或者 GMAT。 嗯 啊，然后其实时间规划上来说呢，就是建议学生呢，现在呢，如果是没有雅思的话，五月份到八月份准备雅思；如果是九月份申请之前还是没有雅思的话呢，那就是之后还是得，就是我们是不带雅思去先递交我们的学术材料， 嗯 啊，这样的话会 再留出一些时间来去 对，是的，是的。然后之后的话，九月到十二月份呢，咱们就是、嗯、是等待学校录取啊补材料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到来年。今年的一月份到三月份呢，就是学校的这个录取到了之后，咱们就是有一些学校呢是需要学生去补雅思，咱们就去进行补雅思、嗯、啊。之后的话会指导学生去安排这个开存款，因为爱尔兰是需要半年的这个流水历史的哈、 嗯， 就是不像英国是咱们存一个28天就可以去签证，他们是需要至少这个钱在您的这个户头上要有半年的一个存款历史，基本上有10万到15万就可以足够。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 嗯，刚才您提到是说雅思的成绩达到 6.5， 对，这个是一个直接录取的一个成绩哈。 您的意思说这样的话会更有把握、嗯、是吧？因为之前说 6.0 也 OK。但是 6.0 是一个配语言的一个最低的要求， 最低的要求， 对、 哦、 基本上是两个月的语言是最低的要求。 嗯，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像都柏林大学的这个刚才我提到的管理学的硕士这个专业 CMS 这个下面这个硕士专业， 嗯， 它是不接受雅思不过关的学生的哈、 嗯、 包括这个这个都大的这个金融专业包括这个经济专业等等，他们是很难接受学生是这个雅思不达标。当然了，你要是条件非常非常好哈，你说你雅思就差小分儿的话、嗯、那他们也是有个短期非常非常短期的这么一个语言班的、 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建议学生早点准备呢，因为有可能你就条件都很好就是差雅思上、嗯、因为雅思你不够确实是不能走。所以我建议学生呢，如果说从大一开始就有这个出国意愿的话，无论去哪个国家，咱们选定一项考试雅思或者托福，咱们就去准备它。这样的话在咱们申请之前，如果是你已经拿到合格雅思了呢、 嗯、 你自己也会很放松，就是你什么都准备好了、嗯、就等学校录取就可以了，不至于说像我现在手里的很多学生都是在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去这个刷这个雅思的成绩。那现在就是说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因为如果说一旦刷不出来的话、嗯、很可能就变成失学儿童了，就没法走了。 嗯嗯，其实对于2019年秋季入学同学来说，这个现在的这个时间还比较充裕哈。 对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特别介绍了整个的这个时间上的一个安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关注过爱尔兰留学的话，可能也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了哈。现在说有很多的学生申请这个爱尔兰留学嘛， 嗯嗯， 那么现在大家这两年来说申请的成功率，大家真正真正到当地去学习呀，去就业呀，这样实际的一个这个可行性的情况哈， 它比较大的难点就在于雅思。像就是爱尔兰整个的一个难点哈，就在于它本身的很多专业是没有语言可配的，它这个是跟英国比较大的不一样啊。它确实是对于学生的这个语言的要求比较高，这一点是申请上的一个难点。但是如果说是学生的条件都很均衡哈，这就是录取的话是问题是不会太大的。包括像就业这块来讲也是这样子，如果说学生本身的条件都很好，然后在国内也有相关的实习和工作经验，那咱们去了当地之后也是就是很勤奋的去多找找实习，我觉得就是留下来工作问题是不大的。 那我比较关心就是在最近几年吧，或者说最近几年的这个同学申请以及申请的成功，或者是留在当地这个工作，或者是您也是在当地读书哈，这个整个的这个感受的这个从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例子上跟大家讲几个哈。 那我就以这个还是以这个计算机专业为例吧，因为确实是这个学校这个国家的这个计算机软件工程专业特别特别好。是这样子，如果是孩子去这边就读计算机专业，无论是读的学院还是大学的话，基本上是有大概80%的一个把握能留在当地。基本上进的单位呢是他们高新技术园区的爱尔兰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微软、英特尔等等，这个包括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知名公司的这么一些就是基层的岗位哈，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发展。我自己的学生呢也是计算机专业的居多，基本上10个里8个都是去学计算机的。还有 那就是说他本科也是计算机相关专业 的。 基 本上我做的学生男孩偏多一些哈，基本上他们本科都是学计算机科学呀，这个信息网络信息安全呀，软件工程啊，这种专业，那他可能相对来说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然后他去爱尔兰也是不二之选，所以我这边呢主推爱尔兰的话还是他的这个软件方面的专业和生物制药这两块，确实是他们的这个就业是非常非常有保障的。当然很多孩子他喜欢学商科啊，学金融学会计，那也是 OK 没问题的，只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哈，金融和会计来说呢确实是爱尔兰不是他的优势专业啊。当然了他可能找工作的时候确实不如这些理工科的这个技术类专业那么好找工作。 那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关心，如果留在当地工作了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收入水平怎么样？ 大概的话是合人民币起薪的话是15万到20万。就是咱们就是 刚工作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您说的这个是指的刚才您特别介绍的像计算机啊，这个生物工程这些专业。 像这个工程类的专业，像这个技术类的专业确实起薪会相对高一些哈。如果是金融类的专业，如果是这个都柏林大学的这个金融专业毕业呢，然后英文也没有问题的话，如果能进到这个外资银行去的话，那他的薪资也是会在这个20万左右人民币一年哈。因为咱们都知道他已经是硕士学历了，包括他的这个专业呀，包括他的这个本身的自己的这个对知识的这个运用程度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了，所以基本上爱尔兰整体的一个薪资水平就是在15万到20万一年哈。所以说海外工作的话不但是能够积累相关的工作经验，并且他的这个收入水平是不低的啊，是完完全全能够保证你在爱尔兰生活得很好的。 好，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上，您的推荐来说，可能是我想，如果是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特别关注刚才您提到的爱尔兰相关优势专业的这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我们也会把爱尔兰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一个留学的目的国家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请孙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关于爱尔兰留学的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关于这个留学的费用啊，将来的就业的方向啊，就业的一些优势的专业啊，都为大家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介绍。如果有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爱尔兰留学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留学时间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相关的介绍。那我们今天的留学时间呢就到这里了。留学时间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和中午12点半播出，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感谢孙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